在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逝世五周年之际，与会长团会长表成龙为团长的中国朝鲜族企业家协会代表团16号坐火车到达了平壤。之前以会长金泽龙为团长的中国丹东市朝鲜族经济文化交流协会代表团到达了平壤。